市公园管理中心节前组织了29项国庆游园活动，市民游客观花看展、参与红色深度游和科普文化活动的性质都很高。假期后半段，市属各公园票量也都非常充足。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程雨水较多，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推荐各项室内展览活动，像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唯以砖石纪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的紫金之巅中轴之美、笔墨丹青抒情怀、宋版如今宋版书之美展、京华秋韵当代人物画展等书画艺术展览等。 国庆长假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迎来了参观高峰。记者了解到，10月7号前，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就是陈独秀旧居的参观预约都已经满员。 2021中国科幻大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正在火热举行，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科幻电影展映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体验未来世界。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前两天已经有超过10000人入园打卡，探索科幻之旅。 十一期间，影院掀起了观影热潮，合家欢观看主旋律大片成为不少观众的选择。数据显示，截止到昨晚10点半，今年国庆档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23亿元，长津湖以16亿元的票房排名第一，我和我的父辈以6亿元的票房位列第二。 为进一步健全北京地铁应急救治机制，地铁公司去年10月启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设备的配置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所辖318座车站 AED 设备全覆盖。 地铁公司还持续开展了员工急救及 AED 设备培训取证工作，目前每站每个班组都有3人具备 AED 使用资质，年底前实现车站全员具备 AED 使用资质。 根据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发布的消息，9月20号凌晨，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造成楼上5人死亡。昨天，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过依法审查，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继续关注国内疫情，10月2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2例，包括黑龙江哈尔滨1例，福建厦门1例。 黑龙江省的新增病例现住哈尔滨市巴彦县，是此前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自9月21号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94例，其中确诊病例87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 厦门市的新增确诊病例来自同安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在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当地已经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此前，厦门市已经连续3天没有新增病例。截止到10月2号24点，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6例。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昨天在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2人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阳性，经过专家诊断都是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全都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再来说说一周财经热点。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A 股市场前3季度收官总体表现平稳，详细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近日网络流传所谓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全国地区各大银行展开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为谣言，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上半年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流入1184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境外对我国股权投资净流入39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167亿美元，债券投资净流入789亿美元，增长66%。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市场研究报告， 上半年互联网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7%， 其中互联网车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1亿元，同比下降 1%， 互联网非车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61亿元，同比增长 39%， 仍然是互联网财产保险行业的主要增长点。从10月1号起，京津冀区域内开始实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就是说，三地税收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将采用一把尺子，这将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沪深 A 股市场三季度收官，总体表现平稳，创业板指数涨幅达到 9.39%， 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 2.74%， 深圳成指下跌 1.12%。凭着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增厚业绩的预期，资源类周期性股票成为三季度最大的赢家。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36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目前平均每天有大约15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近期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当中，儿童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儿科学会警告说，当前青少年新增病例占美国每周新增病例的1/4以上。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小组日前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次接种英国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3人当中，大约有2人会出现倦怠感。 另外，51%的首次接种者出现头痛，47%的人出现发烧，体温超过37.5摄氏度。越年轻越容易出现这些不良反应，并且大多出现在接种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再来了解体坛赛事，2021年女篮亚洲杯昨天闭幕，在决赛中，中国女篮最终以73-78负于老对手日本女篮，拿下亚洲杯亚军，而日本女篮连续5届夺下了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篮的成绩比较遗憾，而中国羽毛球队带来了好消息。2021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历史上第12次夺冠。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3年新建公园绿地73处，为公众拓展休闲空间。 北京青年报反映，节中机票价格跳水，京郊周边有火爆。 央视网介绍，解决人才落户、子女上学等难点，北京人才密度突破60%。 中国新闻网关注，杜特尔特表示，女儿将竞选菲律宾总统。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京城活雷锋孙茂芳，50多年来照顾孤残多病老人29位，资助失学儿童38名。 将于今天早上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累计超过70万例，美式抗疫失败凸显其治理之困。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社区因你美丽。垃圾分类其实不只是关注垃圾，更重要的是做好居民的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社区工作举足轻重。那么怎么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呢？如何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新风尚呢？今天中午12点20分，新闻天天谈推出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一线社区工作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际测试赛情况；居民反映老旧小区改造之后井盖松动，相关部门排查整改；一周以来科技领域都有哪些新动态，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节约能源，让我们一起养成好习惯，度过绿色环保的国庆节。假期不少人还需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值班加班更要注意人走电断，离开时要关闭办公设备的电源，避免能源浪费。 在单位值班加班要注意按需开启灯源空调，充分使用自然光照明，关闭不必要的照明负荷，杜绝长明灯，空调温度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上，办公电脑设置为合适的亮度，即节电又护眼。